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唉，好熱啊！ 阿哥你翻嚟啦！ 哇，你都好炭喎，开住冷气搞紧咩啊？ 睇紧台长讲神秘嘢咯。 嗱，开冷气咧就要俾电费，听 my radio 咧就要俾月费，你俾咗月费未先？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学院将于今年7月1号摆设街站，大站位置为铜锣湾地铁站 E 出口旁纪利佐治街。湾仔鹅颈桥消防局对面，湾仔循道卫理堂，而其他街站位置为天后兴发街入口、维园铜锣湾入口喷水池、铜锣湾轩尼诗道希慎广场、铜锣湾轩尼诗道集成中心以及铜锣湾伊荣街。到时将会推出最新款的五区公投全民制憲短袖 T 恤，售价为150元正，将会在71街站抢先发售，数量有限，有卖趁手，记得来啊！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大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 第二节的大香港早晨，这一节就讲讲梁振英和领展的这样，这条撚样都几撚，这 条撚样 风趣幽默。 这条撚样呢早几天就接受了南华早报的访问，访问里面其中 有一部分就提到即 主要都是讲领展， 南早的记者就问他有没有信心在任期里面可以处理到领展的问题，咁佢嘅講法就非常之奇怪嘅。咁佢就講到，即係領展作為一個 REIT， 即係房地產嘅投資信託基金，但係佢服務嘅對象係叫做公屋嘅住户啦。咁佢應該係一個獨特嘅社會責任去照顧呢一班人嘅。咁佢又質疑呢、這個領展佢之中去一啲高層去出花紅嘅制度係咪公道，係咪公平咧？會唔會同佢哋嘅租金啊或者房地產投資收益掛鈎，令到佢變相賺咗好多錢咧？ 賺得多啲錢嘅話，佢分嘅花紅又會多啲。跟住佢嘅提議話，會唔會可唔可以以出雙糧三糧代替？ 係咁樣，咁係總之就係、是即係做一啲批評領展或者領匯啦、啊、批評領展領匯嘅一啲咁樣嘅講法啦，咁樣咁係好撚奇怪嘅，因為係領展就係你哋整出嚟噶嘛，同埋即係梁振英本身係即係就算佢未做特首嘅時候，都即係呢，如果要歪帶，又可以講翻大家當年嘅罪孽嗰啲咁樣，咁好多人都有份啦，咁民主黨有份啦，咁係呢個咁樣嘅梁振英其實當年都有參與啦，咁跟住，然之後，其實呢個共業嚟噶，呢個大家共業嚟噶。當年好中意買股票啊，大家一齊走去大遊行去屌鳩啊，大巴嗰啲人個個都有份嘅嗰啲咁。 阻止領匯上市嗰啲人嚟，就阻住我哋發達。 係啊， 國家人家產。 係啊，個個都有份嘅咁樣。咁但係梁振英呢個講法就好奇怪啦。即係梁振英就講到就係咩，即係忽然之間由一個即係呢個政府嘅最高首長，然之後去認為領展係出咗一個問題咁樣，出問題你處理佢，屌你條尾係咪先？咁同埋你都上任咗咁撚多年啦，你都做撚咗 做 咗四年啦咁樣，咁你唔忽然之間，咦而家喺度講話，咦領展呢樣嘢 好大問題喎， 係好大問題喎，嗰啲咁樣，好撚民粹嘅呢啲嘢，好撚民粹。咁所以咧，基本上所有對佢嘅批評咧，都係基於都係一樣嘢嘅啫，就係、是、你老尾。就嚟選舉你就做 show， 選舉你就做 show， 真係齋做 show。 嗱，即係咧，屌，即係等於係 其實選舉年就實係咁撚樣噶啦、嗯，選舉年就係實係例牌誒屌地鐵加價啊，屌、啊、誒、如果近啲幾屆嚟到講啊，近啲幾屆嚟到講就係屌領會咯，頂領會屌鳩領會係必然嘅議題嚟嘅、啊。喂，但係呢啲嘢係立法會選舉做。呢个立法会选举 区要政府嚟 嘅，你老母嚟政，你老母你系特首嚟，你同埋你搞捻错咗，你咪傻捻咗，你唔系竞选特首，你系做捻紧特首，你咪缩捻咗，你缩捻咗 自己搞嘅嘢， 你个白痴啊，你低能啊，喂，你话我冇做。我見到咁樣做，咁你可以屌啫、啊。喂，嗱，屌你老母，即係你而家企忽然間企咗 Donald Trump 嗰個位啊！屌你老母，喂，而家搞到咁撚樣啊！或者你企咗喺即係喺兩屆之前嘅奧巴馬嗰個位，屌你呢、這個世界真係要 change 啦咁撚樣。喂，唔係啊，你管緊嘅而家大哥。 係佢仲喺度話 promise 誒、另外佢都仲喺度講我任期裡面要講誒啲房屋啊、扶貧啊、嗰啲老人家啊，要點樣幫啲老人家。 記者其實有問佢有冇啲咩解決方法嘅，佢就話 你都卸任啦，少咁撚嘢， 剩翻幾個月啫嘛， 競選多啲。 你講 佢講嗰啲嘢， 有咩解決方法？唔係我講翻嗰個原理先，即係一陣間先講解決方法。你搞撚清楚，你係做撚緊特首啊！你成個任期都以為自己選舉緊，你醒撚咗未啫？ 做緊咗三年幾㗎啦！ 啊，你真係當年嗰選舉氣氛真係好撚濃烈啊！即係沉迷到而家，你都未撚醒，你以為仲撚？你以為你而家對手係唐英年啊？ 你以為你老母仲扎緊腳啊？ 唔係啊！你真係啊！你真係黐撚線嘅喎！喂，如果嗱，因為呢個咧係一個首先係政治責任嘅問題就係、是，喂，如果有人問你話、啊，喂，而家即係民生呢、這個民生嘅問題啦，咁、嗯、啊民生嘅狀況。嗱，牽涉嘅係好撚多人嘅民生問題喎、嗯，大佬。嗱，香港有好多地方都係公屋嘅喎，咁、嗯、公屋係原則上係社會基層嘅人士居住嘅地方，所以實質上唔係啦而家。咁原則上係社會基層居住嘅，咁然之後社會基層喺度持續俾一個財團剝削。咁呢個係咩問題咧？呢個係一個問題。你再飲咗四年，然之後你話：哇！呢、這個真係好嚴重嘅問題。咁你第一件事你要辭職喎！屌你老尾！即係屌你老尾！ 佢有一賴領展係有社會責任，唔應該咁做噶嘛？ 即係佢自己就冇社會責任。 係佢就賴緊領展，係領展嘅問題，唔關我事。 唔係，我覺得啲人真係黐撚線喎，同埋覺得香港人真係好撚好呃喎。你都係咁多喺度講下，喂！你唔係反對派嚟噶嘛？喂，即係好似卡梅倫咁樣，屌你老尾個公投失敗咗。佢都要走啦，冇撚理由啊！喂，搞到咁撚大嘅民生問題，都仲講到好啦，仲要根據佢嘅講法講到好撚嚴重喎、 啊。 嗰啲反對派嗰啲出撚曬嚟，嗰啲咩壟斷啊，冇咩冇社會責任啊，嗰啲咁樣啊，即係令到佢哋嗰個咩 shopping list 咩 list of shopping 定唔知 shopping list 搞到 要咩啊？老人家要行好遠買餸啊！ 即係佢知嗰度，你佢知影響 到嗰啲問題， 專門影響老人家。呢啲嘢都係你管撚緊嘅時候搞到咁撚樣，咁你。咁你仲唔走啊？你咪做乜撚嘢啫？屌你老尾！咁跟住然之後就問佢有啲咩解決方案啦、啊、咁樣。咁佢有咩解決？又問佢即係任期入面佢睇可唔可以處理到啦？ 佢話要 provide 一個alternative， 即係另外嘅選擇俾呢啲老人家啊嘛。但係到當記者再問佢，咁你有啲乜嘢 alternative 咧？跟住佢開始遊花園遊咗去第二度啦。 嚇！佢點樣？ 唔係即係其實記者佢有直接問佢嘅，係咪會考慮即係回購領匯呢樣嘢咧？跟住佢即係原文啊 ，No， we're not buying back the link。 啊！ 跟住咧就 唔會買翻嘅， 都係再賴佢係有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唔買係啦，咁跟住問佢，咁你乜嘢叫做 alternative 啊？佢就喺度遊花園，咁就話佢哋需要回應市民嘅訴求，咁就尤其是市民購物嘅需要嚇，咁、啊、就。要唔好期望一啲七八十歲嘅人要行非常之遠嘅距離去一啲街市度買餸， 同埋佢話要等埋林鄭翻嚟先至再傾啦。 又冇答過乜嘢係 alternative 嘅， 身上 可能未諗到。 身上唔係你可以推測嗰個 alternative 㗎，嗱即係其實根本就係競選工程嚟㗎，完全係競選工程啊。佢問咗咩 alternative？ 嗱佢首先佢話唔會買翻領匯啦， 唔會買翻領匯， 咁唔會買翻嗱我係支持買翻領匯嘅咁樣，雖然有啲人唔支持。有啲人就覺得咁咪白白俾錢佢賺，咁冇撚計噶，係咪先？咁鬼叫你 戇鳩咗？ 首先你唔應該外判出去俾領匯先。 因為其實今日領展都回應啊，就話歡迎政府 夫回購啊！ 喂，有錢賺點會唔歡迎啫？ 佢老母而家高位啊嘛，屌佢老尾！因為佢即係股價，即係股份上面嚟講都有啲避險性質啦。雖然其實我覺得冇嘅其實，咁佢但係即係有啲人覺得佢有避險嘅性質，有啲避險嘅屬性啦咁樣，咁所以就基本長線都穩定嘅，長期嚟到講領匯都係領展嘅股票都係穩定嘅。咁跟住然之後，今日明報嘅報道啦，我唔知而家係幾多啦。今日明報嘅報道啦，就係咧，即係佢舉嗰個報道就即係截至琴日收市價啦。咁而家已經去到1200多億啦。咁去到1200多億，咁梗係買貴咗好撚多啦！屌你老尾咁樣。好啦，咁跟住然之後，咁佢而家咪反擊呢一個咁樣嘅梁振英嘅講法咯，咁樣。咁啊，跟住然之後就係即係反擊頭先我哋一路講藍組嘅講法啦。咁領展之後講到明啊，歡迎你買噶，咁樣歡迎回購噶，咁樣。OK， 好啦，咁嗱，咁啊，阿梁振英就話唔回購啦，梁振英就話唔回購啦，咁就話要 provide 一個另外嘅選擇俾市民啦，咁樣。咁佢就話唔回購，但又要 provide 另外嘅選擇，同埋佢就講到就係話，喂，要照顧到佢哋嗰個購物嘅或者消費嗰個需要啦。好啦，其實嗰個唔係消費嘅需要，其實嗰個有好多日用品啊，日常生活，尤其是街市嗰個係嗰個日常生活嘅需要。好啦，你又要照顧到佢哋嘅需要，你又要俾一個alternative， 你俾一個另外嘅選擇佢哋，又唔回購領展，然之後咧又講到咧冇理由要求啲80歲嘅老人家走到去好遠嘅地方去買呢一個咁樣嘅買嘢啊，日用品嗰樣嘢，咁你得翻出嚟嘅結論都係一個嘅啫嘛，你咪就係拆撚個再起咯。咪就喺側邊起多個。 而家佢哋領展做緊嘅嘢啫嘛，只不過。 唔係佢，你有個方法嘅，你咪就係、是、你將所有嘅公屋嘅屋村重建咯。你喺佢嗱，即係嗱，你買俾佢噶嘛，咁佢有啲公屋嘅商場喺度啊嘛，咁啊喺佢隔離起多個商場咯， 起個街市 咁。喂，咁你哇諗你連任兩屆都唔撚夠啦， 又排起，慢慢起。 你做幾屆啦？如果要你唔係個問題係問緊你任內可唔可以解決嘛？你鋪歪咗咁樣嘅十年計劃出嚟喎，咁哇咁你要做多好多。 話俾你知，我仲要需要少少時間我先起到。 喂，根本就係咁嘅意思，屌諗乜？如果唔係點可能做到啫？我真係唔撚明啦。嗱，譬如佢講到嗱幾樣嘢好撚荒謬，我逐樣講下幾有乜撚嘢荒謬。嗰、那個咁樣嘅，首先佢就係話到呢一個咁樣嘅，佢嗰個講法就係話咧，領展咧，即係領匯啦，我哋以前叫領匯啦，領展咧就並不是一個發展商，佢係一個房產信託。所以佢應該有社會責任，你黐撚線，你黐撚線嘅。我想講，你真係掉撚線嘅嚟講，發展商仲有少少社會嘅責任。唔係，其實首先個原則上面嚟講咧，原理上面嚟講咧，就係、是、發展商同埋呢個咁樣嘅房產信託咧，都係商業機構，佢哋要服務嘅就係嗰個商業嘅利益，嗱，一個好基本嘅原理啦。嗱，咁企業有冇社會責任咧？呢個係一個社會上面嘅道德要求，甚至乎嗰個係一個公關。brand building 或者是一个社会的需求，因为其实讲所谓的企业的社会责任都不是一个不是一个远古的概念， 他做得好看给你看， 其实是一些近年的概念，因为太过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然后呢就再次有一些所谓的即簡單嚟講 ，Starbucks 嗰啲咁撚嘅嘢啦，咁即係 Starbucks 好有社會責任啦，屌你老味，入邊喺度剝削啲農民，跟住一邊喺度賣啲公平咖啡豆嗰啲咁撚，嗰啲咪叫社會責任咯，屌你老味，即係其實呢個講法就多撚魚嘅，商業機構就係商業運作，好撚簡單 ，OK， 好啦，跟住然之後另外一樣嘢，佢攞咗個例子好撚古怪嘅，同埋狗唔撚搭八嘅就係、是，佢特別強調就係佢唔係發展商喎，佢係一個房產信託喎，你黐撚線嘅。發展商要去買塊地翻嚟嘅時候，都仲要去批下啲條款，簽下啲條款，幾多有公共空間，你要幾多去負擔翻呢個社會嘅公共需求？你政府仲可以通過合約去同一啲發展商去調。房產信託係乜撚嘢咧？房產信託係一個基金。基金就淨係向呢一個咁樣嘅基金嘅，所以房產信託係信託嗰啲乜嘢咧？信託咗嘅係投資者嘅錢，即係等於嗰個有一個鋪，有一個鋪，我開咗個鋪出嚟，然之後大家投資落去呢個鋪。個信託嘅意思咧係你哋投資者信託俾我啊， 所以佢嘅責任淨係向投資者。 係啊，佢係向投資者負責。咁點解佢係房產信託？就係佢 promise 你，我係會投資地產項目， 就係咁。 然之後喺地產項目攞 return 翻嚟去回饋翻俾投資者。 係， 佢連嗰個發展嘅責任都冇啊！你明唔明啊？ 所以如果你嚴格嚟到講，領展呢一種嘅房產信託嚟講，嗱，房產信託唔係特別嘅嘢嚟喎。屌你諗好撚多房，你屌你諗你自己 check 下嗰、那個，你自己 check 下嗰個股市啊，淨係計上市嗰啲啊，你黐撚線啊！你講社會責任，如果信喂你話房，你話房產信託有社會責任，哇！屌你諗起成個股市要跌啦，仆你街！你唔同越秀講。你唔撚同佢，你唔撚同嗰啲有邊間係啊？屌你，你唔撚同嗰啲冠軍嗰啲講，屌你撚黐撚線嘅。喂，大佬啊，人哋整個基金出嚟，喂，有啲房產信託係齋踩啦，齋炒樓添啊。 咁佢喎 齋炒嘅房產信託， 佢係為咗賺錢噶嘛。 好啦，咁所以嚴格嚟講，領展咧係佢嘅責任咧得一個啫，佢責任得一個啫。其實佢最主要嘅責任就係咪兩個。即係佢運作上面嚟講啊，認真喺呢個咁嘅房產信託合乎佢哋嗰個咁樣嘅營運模式嘅呢一個咁樣嘅營運方法咧，得兩個啫，一係就買賣啲商場，炒商場， 炒商場。 如果唔炒咧 ，hold 住咧，其咩情況底下唔賣啲商場咧，就係租金回報率好過賣，咁所以。要租金回報率高就是他唯一的目的嚟嘅啫，所以係佢做任何改革啊、裝修都只有一個目標嘅啫，就係令到可以租貴啲。 嗯 嗯， 令到可以租貴啲係佢唯一嘅目標嚟嘅啫。所以其實係實係咁撚樣噶，由你一開始俾咗，你一開始去批咗一啲咁樣嘅賣曬呢啲咁樣嘅公屋商場啊、街市俾佢之後，然之後佢係房產信託形式嘅情況底下。佢就必然係咁樣㗎啦，係肯定係咁樣㗎，所以大班當年係冇撚錯㗎。 啊，補充少少資料啊，而家喺港交所上市嘅有成十二隻係12隻房地產信託基金，有越秀、陽光、融富、致富、宏富、領展、開源、春泉、富豪、冠軍，同埋一個用人民幣計價嘅叫做匯賢嘅產業信託， 大 啊、全部都係 全部社 會賴嘢啦！佢哋今次 全部都有社會責任， 社會責任係你啊嘛， 你政府嚟， 你由一開始賣咗俾佢，你就冇咗，喂，係你政府放棄咗個社會責任啊嘛！好啦，嗱咁我唔係話房地產信託係一樣唔好嘅嘢，即係唔係即係你唔好同我講嗰啲嗰啲社會主義嘅原理。其實係其實如果你如果去撚到好撚社會主義嘅角度嚟睇咧，其實房產信託就係將房地產即係徹底商品化嘅一種咁樣嘅你除商品化都唔夠，其實你嚴格嚟講係將房產證券化，佢徹底證券化咗一個咁嘅產物嚟嘅。好啦。咁你喺咁嘅情況底下，即係大家知道我不嬲都係一個資本主義者嘅咁樣。咁但係咁，所以我又唔會喺嗰個原理上去批評有房產信託呢樣嘢。咁但係佢係黐撚咗線，忽然之間話房產信託有一個社會責任，黐撚線啦！佢比起呢一個咁嘅發展商啊，所以負擔嘅社會責任係仲少喎。佢嘅責任係炒 嘅 啫，其實 佢嘅責任係向投資者責任，佢對社會有咩責任咧？作為一個 trust fund， 佢講明俾你聽，佢係專門負責炒嘅咋，黐撚。線係咪？好啦，跟住，然之後佢就話啦，講到就係話，喂，佢賣曬俾佢，其實都唔係預想佢可以壟斷， 造成一個壟斷嘅局。 你都黐撚線嘅，我住喺嗰度，下面得呢個商場，佢屌你老尾，嗰個已經唔係乜撚嘢專業壟斷啦，亦都唔係乜撚嘢資本壟斷，嗰個天然地理嘅壟斷嚟啊嘛。 咁係點啫？ 不如我住喺呢度得佢啊？呢個唔係壟斷係乜撚嘢啊？你要攞鳩嚟講係咪先？屌你老母！我呢度喂，嗰度得一間鋪頭咁樣，開多間得唔得啊？嗰啲咁樣唔撚得噶嘛？你批撚咗俾佢噶嘛？你屋村商場嗰啲喂，唔係你話開就開噶嘛？喂，唔通我而家屌你對抗領匯，我而家想對抗領展啊！屌你老母，諗下要去公民去樂富開個商場先，點樣開啊？ 喺個公園嗰 開。喺邊度開啊？你嗰日得咁多地方，你賣撚曬俾佢，跟住話：哇，我唔要佢壟斷㗎！你賣撚曬俾佢，你唔要佢壟斷，你傻閪啊！你讲乜烂嘢啫？ 我冇应承俾你垄断噶。 所以梁振英，你老母你唔好捻话管香港。所以屌你老尾，即系阿何柱国讲你冇捻错。你搞自己间公司搞捻到滔滔咯，你冇乜嚟管香港啊？你黐捻线，你识唔识嘢噶？白痴，点样唔垄断先得噶？黐捻线嘅。好啦，跟住另一样嘢，然之后话啊，咁要提供一啲头先讲嗰样嘢，提供 额外嘅选择俾市民。 点提供啫？點樣提供啫？除咗買翻嘅之外，點樣提供啫？ 佢天然就係得嗰度有得買， 嗰嚿嘢已經 街市 係 得佢嗰個街市啫嘛。 你睇下將軍澳嗰啲咁嘅地理環境啊，你發小販牌佢都冇位擺小販檔嘅，根本就 係咪先？ 點樣教啊？ 喺條天橋嗰個起商場， 所以 冇得行咯。 所以你一講到 alternative 就得一個可能性嘅，拆撚咗再起過。你呢个真系二十年计划，屌你老味，真系成个麦理浩咁样样，你而家变捻咗，你真系忽然间搞个十年再建屋计划，屌你老母拆捻咗再起个起个商场， 唔系得你喺领展商场楼上再起多五层楼咁样， 系啊， 跟住楼上嗰五层就政府管嘅，下边嗰层两嗰五层就领展嘅咁样样咯， 系啊，屌你老味， 咁咪就系谂唔掂，所以需要等林郑翻嚟先再倾， 根本系得回购啫嘛，根本系得回购啫嘛，屌你老味，嗱，所以即系。你做政治嗱，譬如有留意開我節目啊，或者係其他嗰啲嗱，即係立法會選舉，我講啊，屌你老尾，所有政治人物都係咁樣，乜撚嘢黨都係，屌你老尾最撚簡單嘅，你無痛無害嘅反地鐵加價咯，反領匯咯，反領展都實係咁撚樣噶，我都係做呢啲嘢， 一定冇錯， 我都係做呢啲嘢啊。咁但係咧嗱，你話支唔支持回購領匯咧？咁屌原則上係實係支持嘅咁樣，咁但係嗰件事係無補於事嘅，其實我覺得，同埋就係、是、你交俾邊個管？跟住你結果又交翻俾呢個政府管，呢、這個政府傻閪， 又係翻去市政局啊？ 呢、這個政府又係傻閪咯，又冇而家冇係咩？即係你又搞唔撚到咁樣，咁所以譬如喺現有能夠做嘅，其實搞好耐嘅尋味九龍東，尋味九龍東係一個咩原理咧？其實尋味九龍東係一個，尋味九龍東就係講緊一個 alternative 嘅問題，就係冇你冇得搞嘅，冇得搞嘅，你唯有就係唔撚幫襯佢。其實尋味九龍東底裏嘅原理啊，就係叫你唔好幫襯領匯啫嘛。 嗯， 係。咁唔幫襯領匯，嗱九龍東都好啲喎。九龍東好啲，因為九龍東真係一個唔錯嘅區嚟嘅。其實你離開領匯咧，即係嗱，你見到其實我都做咗好耐嘅。嗱，2012年出咗小冊子啦，譬如呢一年咁樣，譬如呢段時間咁樣，我都做咗40多間嘅介紹，全部都平多飽嘅，好唔好食就即係大家即係有斟酌，多數都好食嘅，其實多數都好食，係但係平多飽係一個標準嘅審核嘅標準嚟嘅 ，OK， 好啦，咁。呢、這個就係唯一能夠去 propose 嗰樣嘢，就係、是、你希望其他嗰啲仲有平多飽嘅一啲獨立鋪頭， 可以繼續捱得， 佢有更多嘅生存嘅條件， 可以俾第二啲人去選擇，知道有啲地方有啲咁嘅嘢食平多飽咁啊，可以唔去幫襯領匯，有次好似我哋第一次開少年軍嗰個記者招待會，跟住黃仁達話好想食雞扒啊，跟住睇下個商場叫領 炸雞， 食炸雞，跟住啊屌你咪領 領 唔撚 食， 都要忍痛唔撚食。 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大部分人，你屋企樓下就真係得個領展商場咁，你可以。 所以我咪講清楚就係、是，其實點解有人問點解尋味九龍東？因為九龍東最撚多，因為九龍東密集，你離開咗個你離開咗樓下街市，唔會去到好撚遠，各區都一定有啲。即係嗱，環頭冚比較慘啲啊！你哋係即係環頭冚落庫比較惡搞啲咯，咁樣咁 我出去都係冇其他嘢。 係啦，如果又或者黃大仙黃大仙有啲嘅，黃大仙即係你新光嗰度全 都有啲外面有啲街鋪。 但係其實係九龍東，即係嗰個原理我講過好多次啊！大家去支持佢哋，等大家首先佢哋多人識啲、出名啲，咁多啲人幫襯，咁佢賺多啲錢咁樣，咁佢生存能力咪好啲咯？咁樣對抗租金啊各樣嘢。好啲咯，咁就唔會俾領展搶鳩曬咯咁樣。好啦，咁但係其實你都有個地理嘅環境限制。點解做到尋味九龍東？點解唔撚去尋味？點解唔撚去尋味新界尋味將軍澳？ 點樣尋啊？將 軍澳我都唔知食咩好。 即係正所謂巧婦難為無米炊，揾條撚咩？不撚都冇。 馬鞍山咧 冇乜撚，真係冇撚解。 哇！馬鞍山真係全部都係連鎖。 马鞍山是网路选出来的美食沙漠嚟啊嘛，第一位嚟啊嘛， 系啊，即系冇， 真的全部都是连锁，同埋真的不好吃咯。 系啊，真系冇捻办法啊嘛，即系你话九龙都好搞少少，即系你话九龙东、九龙西都好搞少少。哇，你一去到， 唔系你始终有啲旧区喺度，都仲始终仲有啲街铺俾你拣下嘅，唔系全部都是商场。 你一去到新东冇计噶啦， 新界東都係重災區嚟，因為佢好多好多構成嘅城，即係都即係城 新城 市鎮都係新市鎮嚟嘅，好難搞。 係啊，你唯有揾阿國師，即係雷轟邪彈嗰啲鎮踢鳩死班仆街，冇辦法嘅咯，啲咁撚樣。所以係，所以嗰件事講嚟講去顧左右而言他，你其實除咗回購之外，你講乜撚嘢都冇用。 係啊， 你講乜撚嘢都冇用，你講乜撚嘢？你講嗰啲喂嗰啲梁振英嗰啲咩 alternative， 我都話俾你聽，我答咗你啊，肯撚定。 冇 alternative。 得一個方法啫，就係拆撚咗佢再起，或者你夠姜咪喺側邊起起多，未必要拆咗佢再起嘅。你喺側邊撥地起多棟咯，屌你老尾，你可以咁做噶。你可以咁做㗎，喂屌你老咩咁嗱，到時嗱一個係商業嘅，一個就係資本主義嘅，咁你就係、是房產信託資本主義嘅體現嚟㗎，房產信託基金係資本主義嘅體現嚟㗎，佢係資金嘅集合體，咁你起個政府嘅，政府你話冇效率喎，咁跟然之後啲政客啊，其他政黨又喂屌你老咩成個 alternative 冇民間聲音啊，跟然之後又要民間投票又起咗棟咁樣，跟住三棟頂立咁樣，商場多過住户好唔撚好，屌你老母， 多啲選擇咯咁樣， 你咪黐啦！眼線嘅嗰個擺明就係你嘅責任嚟㗎啦， 但係佢唔肯回購， 只可能唔係回購大撚鑊㗎。嗱，其實回購有一個好大嘅問題，你嗱即係又講翻啦，呢個今日明報嘅頭版，其實回購係大撚鑊，不知我冇撚計咁解啫嘛。好啦，你明報今日出咗個頭版，就係梁振英批逐利，咁啊稱應該有社會責任，就反擊政府，領展咧就大字標題講到明啦，歡迎回購。成個明報嘅報導咧，即係嗰個所謂領展嘅回應咧，就回應佢兩點。第一咧就係阿梁振英批評佢嗰、那個 即係佢高層嗰個花紅制度。 係啦，佢話花紅，即係梁振英就批評呢個咁領展咧，而家咧話佢不負社會責任咧，就係、是、講到佢就係話，喂佢哋嗰啲高層 CEO 嗰個咧就嗰、那個薪酬咧就同佢嗰個業績掛鈎咁樣樣。首先第一樣嘢，作為一個基金， 唔同業績掛鈎同咩掛鈎？ 嗰管理層同基金表現掛鈎咧，就係、是、對投資者一個好負責任嘅表現嚟嘅。OK， 對投資者嚟講， 唔通好似你啲強積金咁撚樣，無論賺無論升，佢又賺跌，佢又賺咩？屌你老尾，係咪先？好啦，但係領展都回應就話唔撚係，特登做咗個花紅嗰個表出嚟，就話其實兩者之間咧就冇個互動關係嘅。但我唔撚研究佢呢一 part 啦，我淨係想講一樣嘢就係、是、領展大支嘢，佢同你講，喂歡迎政府回購，點撚解啫？喂，佢上撚咗市啦嘛，白痴！佢係上市啊，大佬！你知唔知回購嘅回購嘅情況會點撚樣？你嗱，你一係回購，你就快刀斬亂麻，忽然之間就回購。你無端端定條條例出嚟，即刻就回購。屌你老尾！你仲要事前同所有嘅立法會連泛民主派，我唔撚知你點撚樣溝通到。你都要買通佢哋，點撚樣一定要快速通過即刻收購。如果唔係嘅話，喂，你而家你放風啦，你繼續放風話回購，我都入兩手領展先啦！屌你老母啊！ 我未炒过股票，我炒孖展啦，喂三展啫， 喂屌你老，屌你老咩？嗱，你继续讲回家，你继续讲回家，你讲多几个月，屌你老母，佢唔升破100蚊，乜捻都得啦，屌你啊，梗系欢迎你回购噶，你净系讲都升啦，黐捻线啊，丧买啊，你又讲又买啊，屌你脱欧影响都唔捻存在啊，乜捻嘢社会动荡都冇捻嘢啦，屌你老，我摆。喂，你打開口牌喎，打開口牌，因為你話要解決，你又解決唔到，只得回購一個方法。嗱，好撚危險，我話俾你聽，當嗰件事變成咗，即係你呢啲咧，即係咧，其實咧，你點會即係話乜撚嘢？咩狼鷹去留啊？屌你又話乜撚嘢？而家呢一個咁樣嘅梁振英連任機會好高。喂，我係共產黨啊！屌你老尾啊！我放翻李波落嚟換你上去夾你就好撚過。喂，你為咗自己連任攞啲社會矛盾出嚟講都有嘅，你咪黐撚線啫！嗱，即係你而家開始講2016年嘅喎，你2017選特首。喂，如果領展係一個主要嘅議題嘅話，嗱，你上屆已經攞撚咗香港嗰個房產市場嚟要搞嘅，有可能得，有可能批評乜嘢地產霸權有呢有路。好啦，嗱，你而家2016年嘅喎，2016年你已經開始攞呢個議題嚟要講喎，一路講一路講講到2017喎，然之後哇，你講你嘅對手又要講，大家都講，然之後講嚟講去，最終答案得一個啫嘛，就係、是、回購嘛。呢一年你唔升死佢， 而家買定先。 你咪升緊到癲啦！屌你老尾，按一層樓買啦！即係唔係咁建議你啊？即係我唔建議你買股票。即係我講出嚟嗰個後果啊！讲咗个后果啊！哇，屌你老尾！你到时如果真系变成咗选举承诺，要买，屌你老母嗰阵市值3000亿，我唔屌你老母啊！你咪黐捻线嘅啫！所以即系 商業你又唔撚識，政治你又唔撚識，你老母你真係有咁嘅人喺度做特首喎，仲要下一屆做嗰個都唔見得會好過佢喎，屌你老尾你香港唔撚獨立唔撚得啦，仆街！唉，真係離撚曬步 啦！佢已經開始緊佢嘅競選工程啦，雖然佢話佢未決定，佢話。佢上次都係11月先決定選唔選，所以今年佢都唔覺得會咁早會決定選定唔選嘅。 係話，慢慢諗啊，你老母，我同經紀傾一傾先。好，休息一陣，翻嚟再繼續。